见面，曾经路边的小卖店，曾经牵手的小伙伴，好久不见面，难忘记忆总在浮现，我的好朋友是否在他乡安然无恙？好久不见面，人生短暂，匆匆聚散。好久不见面，相思万里，割舍不断，唱心间。好久不见面，曾经离别到火车站，曾经见面，难忘岁月总在眼前，我的好朋友是否在他乡展翅翱翔？好久不见面，相约明天真短暂，匆匆聚散。好久不见面，相思万里，割舍不断，埋藏心间。

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，你就没有看出来。摇摇摆摆的花呀，它也需要你的抚慰，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。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欢，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。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，你就别再等待，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。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经常出现在夜里，我无法抗拒，我无法将你回去。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呀、啊、经常出现在夜里，我无法抗拒，我无法将你回去。 这首歌的填词呢，正是田震本人。有一些玩票的作品，却不因经意间成为了华语歌坛20世纪的百大名曲之一。96年也被称为是内地歌坛的田震年。所以这世上呢是没有一定，只要坚信就一定会到达。最后这首歌同样来自于颜值不高，但是却会用声音华丽的讲故事的杨宗纬，《怀中》。 爱加班两月光，我就服下强颤之惆怅，战到再却伪装，愿赌服输离场，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。虚情欢是绝地偏方，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，撇一出了心痛难当。读情书一再一度共读，相知究竟难忘，我穷了眼眶，是不死心还是怎样。他的爱让人飞，他的爱让人无畏，敢冷眼对如今的罪，不肯认谁在出轨，碰上了谁不会，不是吗？偷来的才是宝贝，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，却我宁偷看，输了过往爱恨累累，我的心再会，因为你真怀住的悲。虽无良方，该来的不必慌，先止住专情，再结了念念不忘，再试试用2年模糊了初恋模样，才好指望从此再无关痛痒。说得好，情话简直蜜糖，喝不着渴